在变，挑战在变，但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幸福、更繁荣、更先进。而在农历大年初一，一架载着200多名中国游客的包机从深圳飞抵巴黎，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批中国游客从国内直航入境巴黎旅游。印尼旅游部和巴黎省政府多名官员到机场迎接。巴黎省省长考斯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相信中国游客的回归一定能够推动巴厘岛旅游业蓬勃发展。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一座住宅大厦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两个人严重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倒塌的住宅大楼楼高五层，事发时大楼内有20多名居民，当中11人确认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儿童。报道引述当局指，大楼因为渗水侵蚀建筑地基，引致倒塌事故。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废墟下的失踪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立覆盖南海北部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另外一道冷锋将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和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祝你新年快乐。 喂，开心日报的黄桂林，恭喜恭喜，新历年和农历年在同一个月出现，真是双倍喜庆，年年欢乐，欢乐年年，在这里祝贺大家开心日报喜洋洋。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转身，祝你动日揭透，新一年透气扬眉。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喺大年初二星期一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先祝各位嘅听众新年快乐，事事顺利。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咧有少少唔同啊，除咗有我萧乐文喺度啦，仲有另外两位咧千禧年代嘅工作人员啊，我哋嘅同事有张凤平同埋朱令君。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听众，咁啊，今年咧都先同大家拜下年啦，我就祝大家咧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继续身体健康， 非常之重要啊！ 咁我就祝大家心想事成，同埋出入平安啦。 系啦，今日咧我哋倾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消费嘅新闻啦。一连两日我哋都会睇下咧，系十大消费新闻选举虎年候选嘅消费新闻嘅。呢一个嘅选举咧，就会系由消委会主办啦，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嘅咁。嗱，而家呢个投票咧系仍然系进行紧嘅咁啊。咁啊喺呢个消委会嘅网页嗰度咧，都可以做呢一个嘅网上投票嘅，亦都有一啲奖品嘅。朱令君， 系啊，咁其实每个阶段咧都会抽出10名啊，咁就可以得到200蚊港币嘅礼品卡啦，咁大家记得投票啦。 系啊， 今日知都仲未迟噶，因为听日咧先至系第三个阶段，仲有一个阶段截止嘅日期嚟嘅，咁所以咧可以继续上去消委会嘅网站嗰度去睇翻啦。不过萧乐文，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候选嘅消费新闻？ 我哋先讲，不如同旅游界有关系先啦。不如讲下两位先，你哋好似都有啲旅行嘅计划噶咯，系咪？ 系啊，旧年咧即系宣布咗各国啦，就系佢哋放宽咗佢哋嘅检疫安排啦，香港亦都系容易啲去。翻嚟咧，唔使咁多檢疫咧，我已經率先去咗韓國一轉噶啦。咁啊，知朱令君啊點樣啦？ 我自己都非常之想去韓國啊，咁不過暫時就未有確實計劃啊，因為見到啲機票啊、酒店都仲係比較貴，所以就再等一等啦。 嗯，我哋跟住落嚟嘅呢一個新聞都同旅遊界咧係息息相關嘅，包括咧就係講緊係康泰星辰旅遊相繼清盤，皇家加勒比稱公海遊政策調整前不來港，都係講緊過去一年啦，一啲旅遊界面對嘅唔同情況啦。其中講到康泰同星辰都係兩間非常之老字號啊，可以話係即係歷史非常。之悠久的旅行社啦，咁就系最后就结业嘅情况咁。嗱，成个情况，不如我哋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回顾下咧，讲翻当时嘅情况啊。有旅游业议会主席徐和美伦，早晨， 早晨徐太， 早晨，三位主持，早晨啊， 早晨徐太，不如先讲下其实咧，即系两间咁大型嘅旅行社清盘，回顾翻啱啱呢一年啦，呢两间大型旅行社清盘，你自己当时听到嗰阵嗰个感觉系点样嘅咧？又？ 啊，你好啊，羅敏嗱，我就講之前咧，都同大家拜下年啦。咁就喺呢度咧，就祝大家身體健康啦，出入平安啦，百業興旺，我哋旅業咧再創高峰啦。 嗯，呢、這個最緊要。嗯， 係啊，呢、這個最緊要嚇。咁講翻你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又唔係我哋啲即係點講啊嗱，其實咧。我哋即係大家都知道咧，業界咧，旅遊業界喺過往三年咧，就係、是。我哋都係嗰啲字眼嘅，我都希望兔年咧，我哋都唔再用啊嚇。咁、但係我哋都喺度諗下情況、就是，就係我哋係冰封三年啦，乜都冇喐過啦，冇上過嗱。我好多謝真係大家嘅關心同埋支持，即係對我哋嘅業界，哇！你哋三年咁，你哋點搞啊？咁同埋你哋嘅係咪好似過山車咁樣樣？即係係咪又上過甜酸苦辣？嗱，其實咧，我哋嘅心情就好似過山車，但係我哋實際。唔係坐緊過山車，因為點解咧？未有起落啊嘛，喺三年都冇起過。我哋嘅心情起咧就話：咦，開得關咯喎！啊，原來又第五波。咦，開得關咯喎！原來又未得。就算呢家你好似今次咁樣樣，喂得喎，咁又有啲國家即係或者佢哋嘅政策令到我哋嘅航機即係限制個航機啦，又或者呢樣啦咁。咁所以變到咧，即係我哋真係係好困難嘅。咁就。同埋嗰個同樣都係啦，即係我哋希望咧苦就已經過咗啦，真係苦年都過。咁嚟緊咧，我哋都希望真係即係苦盡吐來我哋甘來啦。即係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希望能夠逐步逐步今年好啦。咁至於喺我哋成個旅遊業界咧，即係雖然係好痛苦嘅回憶，但係好似幾位主持講啦，都係一個即係喺我哋香港人嚟講，我哋都係值得去真係都去回顧一下嘅。兩間旅行社喺香港咁耐嘅歷史，喺呢個疫情捱唔過，我哋真係覺得好可惜，同埋係講唔出啊嗰種咁嘅即係心情啦。尤其我自己喺呢行都做咗。都四十年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由嗰即係兩間旅行社，真係又唔係好大嘅時候做到喺香港其中係最大嘅旅行社都要倒閉咧，真係好可惜。咁同埋遊船公司啦，大家都知道喺舊年嘅時間就有啲啊走咗啦，有啲啊清盤咗啦，咁所以係好淒涼嘅喺嗰個情況之下。 頭先就即係形容到係過山車啦，咁不過而家經過咗三年啦，香港就即係終於取消入境隔離嘅政策啦，亦都即係同內地嗰方面亦都恢復免檢疫通關啦。你哋旅遊業界點樣睇即係未來一年個前景咧？或者旅行社方面係咪生意都會好轉咧？ 其實我哋真係有信心嘅整體，因為即係如果唔係我哋都即係唔會捱到今天啦。因為其實旅遊呢家咧。無論是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咧，似乎是旅遊是生活的一部分。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對旅遊都是有信心。再加上香港咧喺過往幾年咧做咗咁多嘅大型基建啦，咁就香港亦都係有重新嗰、那個定位啦，唔係淨係傳統嘅黑狗燒賣啊，或者即係食啊咁簡單啊，咁所以變咗我哋係有信心啦。咁出境嘅同樣都係啦，即係大家係好中意旅遊啦，習慣旅遊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有信心。但係咧，仍然咧喺呢家2023年嘅年頭啦，但係我哋睇得到咧，航空公司同埋其他嘅配套，我哋人手嘅配套咧，仲未得嘅。咁所以變咗真係可以 我哋所謂去翻疫前嘅水平咧，我哋都估算係2024年，甚至去到2024年嘅年中嘅。咁我哋當然希望喺中間有更加多利好嘅消息咧，能夠將呢個恢復我哋疫前嘅水平咧，能夠加快。 嗯，徐太又都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緊話有啲利好嘅消息，期待有啲咩類型嘅利好消息啦？同埋咧，呢幾年會唔會都可能觀察到大家嗰個旅遊嘅模式都會有啲轉變？即係會唔會可能香港啲旅行社都要有啲調節咧？呢度？ 會嘅嗱，譬如話嗱，有咩利好嘅消息咧？咁當然即係特首都講咗啦，同埋我哋會有 Hello Hong Kong 一個好大型嘅宣傳啦。咁除咗宣傳咧，我哋希望能夠譬如旅發局啊或者政府啊，能夠做一啲落地啲嘅好實在嘅一啲優惠。 嗯， 譬如我曾經都提過嘅，譬如話可唔可以喺呢、個税我哋呢家譬如機場税啊，可唔可以做一啲短期嘅優惠？去刺激一啲無論出境或者入境嘅旅客，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啦。咁你話另外我哋有一個問題就係、 有冇啲旅行嘅模式轉變啊？咁大型旅行社會唔會都要有啲調節啊？ 有啊，其實咧，不論大細嘅旅行社都有啲調節嘅，因為點解咧？第一，呢家啲客咧好中意自由行啦，咁我哋點樣能夠將我哋傳統一個旅行團去配合客人嘅呢家中意嘅自由行嘅模式咧？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咧雖然有啲好多即係旅客中意自由行，但係如果有啲部分佢係比較唔容易嘅。咁或者係比較我哋提供一個更舒適嗰、安排嘅，我相信一啲自由行嘅客咧會考慮咯，即係譬如可能我旅程裏面我其中有兩日，一啲景點如果有車有導遊咧，佢哋會更加便利同埋更加舒適嘅。咁我相信咧，啲旅客都會可以考慮去選擇一個咁嘅消費模式啦。咁就我諗係會有唔同啦，同埋一啲深度嘅旅遊啦。咁呢個都係有唔同。 这个算不算是疫情前后最大的分别呢？你讲的那些深度呢，是不是讲的譬如入境团以前可能过往都比较多一些购物啊消费团这些模式的。日后香港可能对外开放多一些，多了一些旅游的人士来到香港的时候，可能一些的即是一些绿色游啊或者一些本地文化这个的特色高一些的一些旅游点都会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呢，会不会见到有这个的转变呢？ 都會嘅，見到呢個轉變嘅，尤其是喺過往嗰兩年做嗰個綠色旅遊咧，大家睇到香港原來係好多地方可以睇，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包括咧去一啲地方，我哋叫露營係嘛？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可能有啲旅客都覺得一個唔錯嘅體驗，變咗我哋同佢安排嘅行程裏邊咧，其中一日咧，可能甚至同佢揀選一個地方去露營，甚至一個包埋佢一啲好特別嘅餐飲，咁我覺得佢哋會覺得比較新鮮啦呢樣嘢。 你哋有冇話希望即係業界嚟講，希望政府可以喺嚟緊啊，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 嗱，其實咧就我哋希望嗱係有啲譬如話，我哋除咗自由行啊、觀光嘅客咧，其實我哋唔好忽略咗一啲遊學。除了商務都是慣常做的啦，咁我哋都係即係好大力嘅推廣啦，包括即係其他嘅公司都好多時嚟到香港一啲即係大型啊、小型嘅會議啦。咁其中呢個遊學嘅文化交流咧，嗱我哋都睇得到啦，我哋旅遊已經係歸納埋呢個文化體育旅遊啦。咁我哋真係好希望咧喺呢三個元素裏面咧，能夠係可以發生一啲協同效應嘅，咁尤其是遊學咧，譬如話我哋以前面對嘅問題咧，就係宣傳不足啦，同埋我哋嚟到嘅時候咧，一啲學校咧，佢哋可能自己都好忙啦，或者佢哋唔係好有大興趣去接待，即係去呢個交流啦，甚至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揾唔到一啲比較合適嘅住宿嘅條件。咁如果我哋見到咁多有啲譬如起咗好咗啲方艙啊咁，咁如果我哋覺得可以其中一部分咧，可以考慮咧係提供咧俾一啲學生一 個嚟到香港住宿嘅地方咯。咁佢哋一個好嘅體驗，同埋價錢亦都唔會貴啦。咁我覺得呢、這個亦都可以考慮啦。同埋長遠嚟講咧，我覺得長遠咧就我哋因為我哋一個國際城市嘅，咁、 okay. 除咗吸引新嘅新血入行之外咧， mm-hmm. 我覺得喺香港政府可以去推動一個語言嗰個培育啊。 Mm-hmm. 因為唔同嘅語種咧係好緊要，我哋慢慢發覺咧係唔夠啊。 Mm-hmm. 即係如果你話突然間有個西班牙團嚟，有個即係多啲嘅大型嘅越南團嚟，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唔夠呢啲語種嘅導遊咯。 OK， 明白曬。同阿徐太太暫時傾到呢度先。咁啊，徐華美倫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頭先講到兩間大型旅行社咧，都係即係有相繼清盤嘅情況咧。其實兩間嘅歷史都非常之悠久啦，超過五十年啦咁。咁啊，又想請一位嘉賓講下，即係回顧翻啱啱過去一年嘅一啲旅遊業嘅情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都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前系主任黄家荣，早晨， 早晨， 系 黄家荣，早晨，亦都祝 你 新年快乐啊！吓， 系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想问你咧，就系因为见到而家好多入境嘅政策啦，基本上大部分已经系取消晒噶啦，同内地都恢复咗即系有限度嘅免检疫通关咧，有一啲有限额啦。咁你点睇成个香港旅游业喺呢一个情况下个发展嘅前景？ 最差嘅時候都過去㗎啦，咁嚟緊嗰年咧，相信咧即係慢慢逐步個社會復常啦，咁同埋一啲出入境嘅安排咧，亦都即係回復翻好似以前咁樣比較方便翻一啲啦，唔會咁多特別嘅要求啦。咁再加上係啲航空公司啊，嘅人手啊等等咧，啲運力會翻嚟啦，咁都係好樂觀嘅。 嗯，咁頭先咧，即係我哋聽到徐太就講啦，就話都可能要預計出年啊，甚至乎出年年中咧，先至會見到真係一個復甦嘅情況啦。咁你去睇嘅話，其實會唔會都有唔同步伐嘅分別嘅咧？即係譬如會唔會自由行嘅復甦嘅程度，同埋一啲旅行團嘅復甦程度，可能有機會喺嚟緊我哋見到新一年咧，會有啲唔同咧？ 大體上咧，我都同意啊徐太所講個時序嘅。咁主要原因咧，因為旅遊咧係一個即係需要時間去規劃啦。咁同埋咧，過往嗰三年裏面咧，事實上好多人對於旅遊咧出現咗一啲疑惑嘅，即係佢以前就係話拎起個袋咁就俾錢買機票就行得啦咁。咁依家嘅遊客咧，可能仲要諗多一樣咧，就究竟嗰個地方嘅出入境政策穩唔穩定咧，安唔安全咧？啲航空公司會突然間停飛咧，咁其實呢啲嘢咧都需要睇定啲咯。咁我相信咧，起碼要等幾個月嘅。咁至於話唔同嘅類型嘅旅客，佢會唔會有啲早啲或啲會遲啲咧？都會，我相信都會有啲影響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嗱，先講如果政策方面咧冇特別話傾斜邊一類先啦。咁我相信咧就一啲商務旅客咧嗰啲會係已經即係逐步出緊嚟啦。咁應該。之後的第一陣咧，都會陸陸續續比較商務嗰啲會多啲嘅。咁其次，即係當然啦，商務亦都包括咗一啲會展覽嘅客人啦。咁至於另外最兩個大類別咧，一個就自由行，另外一個咧就一啲團隊啦。我相信香港嚟講咧，就自由行嗰方面咧個復甦咧會係個步伐會快啲嘅。即係而團隊嗰方面咧就比較難咧，好似過往咁樣咧咁大規模一日就超過個百團嚟嗰啲，應該都唔會再有噶啦。 這個解釋一下先，點解你覺得個團隊會復甦得慢啲嘅呢個？ 因為咧，主要係即係香港過往因為受住國內嘅政策咧，其實好多時團隊嚟香港旅遊咧會比較方便啲安排嘅。咁同埋咧，即係佢哋係過往好多國內嘅人嚟香港玩咧，其實佢都第一次嚟旅遊啊。咁所以咧，透過跟團咧，喺個成本上同埋喺個即係佢覺得嗰個穩妥上咧，係個吸引力比較大嘅。咁逐步咧，其實依家中國大陸都開放咗佢。比較簽注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旅遊啦，咁中國大陸嘅即係國民啦嚇，咁就比較即係旅遊經驗豐富咗。其實佢哋好多時出外咧，只要佢旅遊簽注係即係做得夠寬鬆，可以容許去到唔同國家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傾向咧比較多咧係去用自由行嘅方式嘅，包括嚟香港都係啦。過往嚟香港嗰啲咧，都大部分咧。以中國遊客為例咧，大部分都係嚟自廣東省嘅。咁廣東省嚟香港嘅遊客咧，都有好多咧係已經嚟過噶啦。咁所以佢再跟團嘅機會就會少好多。 剛才都提到即香港個旅遊業的復甦的步伐，其實香港對比可能鄰近地方呢都即比較遲去即放寬個入境的限制，其實會不會有些旅客是流失了的，或者是流失了的旅客在現在香港又重新開放的時候會不會回來呢？ 我相信會回來的，我就不覺得話太擔心呢會遊客會走了的。依家嘅遊客咧，其實都幾善忘嘅，即係當佢即係去揾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時間咧，佢可能今次佢冇留意到香港，但係玩玩下之後咧，佢發現到原來香港仲有好多嘢咧，好值得去玩嘅。咁、所以咧，佢係隨時會翻翻嚟嘅，只要香港夠吸引力就得噶啦。 嗯，頭先你講到咧話，即係香港有好多嘢玩，或者仲有好多嘢玩咧，呢、這個就真係要問一問啦。即係多年嚟都講話，我哋太過依賴就淨係可能喺某一啲嘅景點啦，或者係某一啲嘅旅行嘅模式啊，譬如跟團可能嚟買下嘢咁樣啦。其實趁住呢一個時機，即係旅遊業大家都洗牌嘅時候，你覺得香港又有冇啲條件可以發展下，譬如深度遊啊，或者係啲新啲嘅景點嘅特色咁樣咧？ 香港咧，其實一路都有一啲條件咧，係發展深度遊嘅。主要本身香港歷史背景比較喺中國城市裏面咧比較特別啦。咁啊，另外咧，本身喺呢幾年裏面咧，就即係都係好著力咧，係發展一啲即係本地嘅特色嘅旅遊景點啊。咁啊呢啲咁樣嘅發展咧，會令到即係嗰個體驗式嘅旅遊。同埋文化即係香港本地文化嘅旅遊呢嗰、那個特色呢會更加展示到出嚟嘅。咁有好多遊客呢佢我相信呢如果講緊係五年前或者以外呀嚟過香港玩嘅遊客呢，你依家將我哋最新嘅旅遊目的地或者啲節慶活動等等嘅安排同佢講呢，佢都覺得有新鮮感嘅，因為佢喺五年前係冇接觸過嘅。 嗯，有冇其實觀察到喺疫情呢幾年咧，都雖然頭先你都話見到有啲嘅復甦啊，或者有唔同步伐嘅復甦啦，喺唔同嘅旅遊模式，但係有冇見到一啲長遠對香港嘅打擊或者影響係睇到嘅咧？ 長遠對香港嘅影響最大咧，就係嗰個旅客個消費模式。過往咧就係即係以高量低值啦，所謂個人流好多嘅，但係咧可能每一個旅客嘅消費咧拉雲嚟緊唔高啦，但係咧以即係消費喺零售嗰方面咧就相當之高嘅整體嚟講。咁依家咧似乎就應該唔係行呢條路噶啦，香港以依家嘅情況嚟講，我哋應該做翻啲即係高增值嘅旅客啦，咁、那個量未必需要太多啦，而佢嘅消費咧，希望係消費一啲旅遊體驗嗰度，就多過咧係真係嚟買嘢咯。咁因為如果買嘢嘅話咧，其實疫情裏面咧，世界各國嘅遊客咧，其實好多時喺旅遊嘅習慣裏面咧，買嘢嗰份額咧佔少咗，因為好多時網購都太方便。 嗯，好啊，同阿黄家荣你倾到呢度先。黄家荣咧就系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都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前系主任嚟嘅。咁啊，同我哋讲到关于旅游业啦，今次呢一个消费新闻咧就系康泰星辰旅游相继清盘，皇家加勒比称公海游政策调整前不来港。除咗讲旅游之外咧，其实讲到虎年候选消费新闻咧，仲有好多嘅。我哋转头翻嚟就倾下有关于饮食业同埋一啲进口界唔同有关嘅消费新闻。转头再倾。 温馨划过， 全人类欢喜，到处说恭喜，喝彩声祝福你。 全人类一定岁岁好光景，除旧舍身尽兴， 鸿图万里外，美满也精彩，祈求神大爱。 长存万世爱，地临俗世内，救主恩典年爱。 听到了福音，赐予我欢欣， 祈求神护荫。 敬拜你，赞颂你，世界遍布真理，世敬你，仰望你，信靠你有福

判处缓刑一年。他在十一月的议会选举中领导沙斯党赢得十一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为了换取沙斯党支持祖国的条件，内塔尼亚胡推动议会通过法令，允许仍处于缓刑期内的德里在新政府内担任部长。不过最高法院在本月十八号裁定德里的部长任命彻底偏离合理范围，要求内塔尼亚胡将德里解职。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5点，升了3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7，日元129.4，瑞士法郎0.92。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929.36美元，卖出1,930.6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和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心居的导演邓华涛好熟悉以上海作为背景的题材做创作，他亦都是业内公认拍上海题材最好的导演之一。而心居亦都是他阔别银幕近10年之后重新执导的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休息翻嚟，繼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嘅。今日咧，除咗係有蕭樂文喺度啦，仲有我張鳳平啦，同埋朱玲君嘅。Hello， 早晨啊，各位。 早晨，各位。 我頭先啊，同大家去數過咧，即係喺旅遊業界過去嗰一年咧，即係面對一啲嘅新聞啦，面對住一啲情況係點樣啦。其實咧，除咗係旅遊業界之外咧，餐飲業界過去嗰一年咧，受住疫情影響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困難，可以話係出現咗嘅。 佢哋譬如有啲限制啦，譬如佢哋即係開放嗰個時間、營業時間嘅限制啦，譬如坐每一台啊、人數嘅限制，呢段時間可能大家出去食飯咧都少咗啊，甚至係。 係啊，除咗餐廳咧，其實有一啲嘅西餅店可能都受影響喎，因為受到租金啦都可能貴啦，但係嗰個生意又唔係咁好喎，咁都有一啲結業嘅情況喎。 冇錯啊，這個我哋今日要而家講嘅呢個消費新聞啦，就係餅店 Costini 突然結業啦，苦主批事前仍賣餅卡，海關區移位商品嚟嘅男董事。其實就我記得大家看到呢單新聞的時候，不知道那個感覺是怎樣啦。即係因為突然之間咧 ，Costini 就宣布結業啦，仲話係之前嗰個結婚展覽的時候咧，都仲喺度賣緊餅卡。我好深印象咧，就係有好多嘅即係準備結婚的準新娘咧，都話拎住一沓餅卡，而家變廢紙，不知點算好。 我記得他哋話好驚俾啲老爺奶奶鬧啊，就係因為呢啲都係好詐忌啊嘛。咁當時所以都好多人都關心嘅，當時係 冇錯。所以咧，今日我哋都要討論一下呢一單嘅消費新聞啦，都揾翻嘉賓同我哋傾傾先。而家旁邊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喺度嘅。早晨啊，黃家和。 早晨，大家好。 早晨，黃家和，祝你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哦，祝大家身體健康啊！兔年行大運啊！ 我希望你哋咧可以客似雲來啦，今年咁啊咁多嘅即係條件咧已經係放寬咗之後，咁啊頭先咧就講到 Costini 餅店呢個嘅結業嘅問題啦。嗱，當其時咧就講過話，因為喺疫情底下咧，佢哋就生意轉差啦，就算咧借極錢咧都唔得，咁就算用咗即係政府推出嗰個暫緩追租嘅嗰個措施咧，不過。就係、是、當佢暫緩完啦，咁佢真係要交租啦，俾人哋追租嗰陣時咧，就經營困難而結業嘅。其實咧，你哋業界當時見到呢單新聞嗰陣，嗰、那個嘅即係感覺係點樣啦？同埋會唔會都驚影響咗以後啲人唔夠膽再預先買餅卡喎？ 這個都是有一些擔心的，因為始終呢生意好的時候，那我們譬如說賣餅的店鋪呢，賣一些餅卡多數呢都是譬如說分店用啊之類的那樣，但是到經濟一出現問題的時候，好像之前那個連鎖集團出現的情況啦，咁令到有一啲買咗餅卡嘅市民咧係損失咗嘅。咁呢個方面咧，其實對整個行業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因為始終咧啲市民目前嚟講，因為經濟咧仲未完全復甦啦，咁大家咧其實對未來嗰個消費都有一啲擔心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唔係話太過悲觀喺呢一方面，因為始終咧而家好多有利嘅情況咧係出現咗啦，特別係放寬嗰個限聚嘅措施啦。咁亦都睇到咧，譬如而家通關嘅情況咧已經逐步改善啦。咁我哋亦都係預期咧，2023年即係我哋餐飲行業嘅話，經營嘅狀況咧，一定係比2022年咧會好轉嘅。 嗯，如果講下近啲啊，即係喺呢個農曆新年啊，例如初一、初二啦，其實嗰個飲食業嗰個訂台啊、生意情況係點咧？或者有冇一啲即係例如係公司嘅春茗啊等等，其實都見到翻咗嚟啦。 嗱，由舊年十二月底開始，因為政府公布咗一連串嘅放寬措施啦，咁我哋亦都係即時咧係睇到市場嘅反應嘅。咁特別係喺一啲宴會嘅場合咧，因為以往嚟講政府嘅限聚措施有限制咗我哋嘅宴會嘅人數同埋台坐嘅人數啦，咁但係而家全面放寬啦，咁又即時咧，亦都睇到，因為而家農曆年期間啦，咁喺團拜啊、春茗啊呢啲咧係相當暢旺嘅，咁特別今年咧，亦都係雙春兼闰月啦，咁所以喺個婚宴嫁娶嗰方面咧，咁亦都係個反應相當唔錯，咁而家目前咧，譬如話睇翻一月份咧，我哋所得到嘅一啲信息咧，我哋一月嘅生意額咧可以超過100亿咁多嘅。咁當然喺呢一方面咧，就未至到係可以完全全面回復翻疫情前嘅數字。大概咧都可以接近咧九成嘅生意噶啦。咁因為主要原因咧，亦都係我哋仍然未有足夠嘅旅客嚟香港。旅客咧佔我哋嘅生意咧係差唔多有10%咁多嘅。咁即係冇咗10%嘅生意咧，可以想象中我哋嘅生意而家目前咧係全靠本地嘅市民嘅消費咯。咁亦都有一啲問題嘅。咁因為隨着放寬嗰個措施同埋全球咧，其實都開放嗰、那個旅遊啊，同埋好多限聚嘅措施都已經係取消。咁變咗香港嘅市民咧，亦都唔少出外旅遊啊，咁呢個亦都係對我哋餐飲行業咧有一啲嘅影響啊。 頭先話回復到九成啦，最後講埋啦，有呢一個首階段嘅同內地通關之下咧，你預計幾時可以完全回復翻餐飲業嗰個疫情前嘅情況咧？可以 嗱，我相信開頭呢三幾個月咧，要逐步睇翻，特別係內地市場嘅反應，因為而家內地咧仍然喺嗰、那個。即係疫情嚟講咧，仍然係每日嘅數字亦都係唔少嘅。咁同埋仍然係有一啲雖然話通關啫，咁但係咧從內地嚟香港嘅旅客，過往嚟講我哋有成一年4600万嘅內地遊客嚟香港，但係咧我相信喺目前現有嘅情況下咧，需要一個比較耐少少嘅時間。咁我就比較樂觀一啲。去到2023年，即係今年嘅下半年開始咧，就會比較上係回復一個常態㗎啦。 好，唔该晒黄家和，同你倾到呢度先。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另一个嘅消费新闻咧，都可以话同食品咧系有关系。朱玲君 系啊，因为食品头先讲到，除咗防疫措施之外咧，其实嗰个物价或者系嗰个物流业嘅影响咧，其实对佢哋都非常之大啊。下一个讲嘅消费新闻啦，就系空运措施收紧，进口食品供港受阻，价格飙升啊。咁我哋都揾一个物流业业界嘅嘉宾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就有物流协会会长袁美仪喺度噶，早晨，袁美仪， 你好， 你好，袁美仪，早晨， 祝大家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啊！ 系啊，都祝你哋咧， 希望大家都事事顺利啊，即系经济好翻，希望都。 希望你哋今年可以货如轮转啊！ 系啊，讲紧我哋回顾紧嘅咧，就系上年嘅空运嘅价格啦。咁其实见到空运同埋客运啦，其实喺疫情期间咧都受到影响，都影响到进口食品个价格噶。回顾翻过去一年，其实个影响有几大咧？物流嘅费用其实增加咗几多咧？ 哇！呢、這個簡直我哋係好好淒涼。點解咁講呢？就因為我哋正正其實喺疫情期間裏面咧，我哋係尤其是運費咧係飆升得好多。其實喺2022年再之前啦，我哋曾經試過飛機啊或者係船啊個運費去到十倍咁多，跟住之後去到我哋舊年啊，2022年啊，第五波疫情嗰陣時候啦，咁但係到其時我哋嗰陣時候都有少少回落，但係都要去到三四成，而尤其是我哋空運費增加咗成本啦，咁啊所有影響緊我哋嘅進口貨，你知道我哋大部分都係進口貨翻嚟噶啦，咁樣今日尤其是啲飛機貨啊，有裏邊有食材啊，有啲電商啊，所有嘢咧都增加曬我哋嘅成本啦，已經。 其实咧过咗即系第五波疫情之后咧，有冇话而家去到而家呢个时间啦，开始都见到多啲运力系恢复翻啦。嗰个成本系咪可以话开始已经回落翻？同埋可能嚟紧呢一年啊，你哋去预期嗰个嘅即系嗰个嘅运费嗰啲需要会系点样咧？ 其实好老实咁讲，我哋其实回复翻。退翻以前嗰時候咧，暫時真係未有可能住，因為咁啱咁巧就係我哋而家開放，即係通翻關啦，通翻關嗰時候，但係啱啱就係國內已經開始春運啊，放假啲廠休息啦嘛，咁樣。咁同埋再者咧，你話現在究竟佢哋嗰個運力係咪去翻以前咧？係未去翻，因為點解咧？啱啱先恢復咗嗰、那個通關，咁好多個工廠生產其實已經停咗，準備緊春運啊嘛。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咧，我哋係未見有啲乜嘢係改善嘅，尤其是喺我哋舊年 last quarter 嚟講啦。其實我哋更係仲係咁慘，都係冇貨，因為嗰陣時候咧，之前講咗空運啦，跟住其實陸運喺由舊年嘅新年三四月開始咧，陸運已經係基本上淡緩咗噶啦，得翻係兩成嘅中港嗰個跨境車，咁其實呢個大大受到影響，因為當其時咧，我哋所有嘅運費啦，定係陸運跨境運輸咧，都要三倍。價錢都要係價錢三倍啦，時間咧亦都要用咗三倍嘅時間。咁啊，當其時都好多貨主啦，或者客啦，其實都考慮唔經香港走。 你頭先提到話，譬如2022年前嗰、那個即係物流嗰個嘅成本啊，去咗成十倍計咁樣，咁跟之後就去到三四成啦。你預計其實今年你哋展望嘅情況會係點啦？同埋頭先提到除咗空運之外，其實陸運你哋又預計成個情況會係點樣咧？喺今年會？ 陸運我哋真係好希望咧，要盡快回復翻好似以前水平先得。因為點解咧？我哋講緊所有好多即係跨境嗰啲貨品咧，其實都係好依賴我哋啲中港車司機嘅，因為點解咧？呢個係睇到佢嘅成效或者時效。就算好似之前咁樣，我哋大部分係冇錯，仍然可以中港兩邊走，但係大部分走嗰啲都係一啲應急物資啊，或者一啲鮮活貨啊，平常我哋用嘅嘢啫。咁但係最主流嗰啲供翻上大陸或者大陸落嚟嗰啲貨咧，基本上就佢哋要依賴咗船。你都可想而知，船嘅話比起我哋中港車以前可能係幾個鐘頭。 東莞落嚟香港就搞掂嘅。咁但係而家要花成一日要坐船，另一日要做文件，另一日就排隊攞貨，咁起碼要三日時間嘅話，其實呢啲已經大大影響緊我哋嘅成本同埋時間嘅啦，已經。 嗯，頭先講到即係對於物流業嗰個影響啦，其實喺成個疫情期間啦，有冇一啲物流業嘅生意可能流去咗即係其他嘅地方，尤其是一啲轉口，香港喺轉口上嘅角色會唔會都搬咗去其他嘅地方咧？你覺得呢啲流失咗嘅客源會唔會翻翻嚟咧？ 呢個一直係我哋好擔心，係促請政府咧點解要馬上要即係同國內大家傾點樣通翻關嘅原因，即是話嗰個跨境點解咧？因為當貨主佢哋發現咗原來經呢個轉口嗰係唔得嘅話咧，佢哋就考慮咗就會又直接由大陸直出去世界各地啦，已經咁所以。慢慢就係取代咗我哋，取代咗我哋。佢發現原來依條路係行得通嘅話，咁點解要翻翻嚟香港呢？因為點解我哋香港個其實我哋嘅香港嘅成本咧，現在就仍然係最高嘅。你比起其他鄰近國家，咁我哋有咩競爭力咧？ 所以睇翻長遠嚟講，因為我記得你之前都講過嘅，喺疫情之下啦，航班少咗啊，等等唔同嘅限制啦，就話有機會動搖到咧，或者嚴重動搖到啊香港國際物流樞紐地位嘅咁。而家睇翻有冇一個情況係出現咗咧？係咪真係動搖咗咧？或者點評價而家香港仲係咪一個國際物流樞紐嘅一個中心或者地位咧？ 你話有冇動搖？一定有，因為點解的而且確我哋啲客咧已經會考慮咗係國內直接出，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因為喺國內裏面佢哋都係飽受一啲嘅疫情嘅問題出現咗咧，有部分我哋啲客户其實工廠已經轉移咗去東南亞，呢個的而且確噶啦，咁樣因為大家都會考慮個成本關係咁樣，咁呢啲係我哋唔可以控制嘅。咁但我哋可以控制係咩呢？就係話我哋點樣係繼續即係話鞏固返我哋嘅國際物流輸流嘅嗰個中心嗰個地位啦。我哋好靠譬如話航空公司啦個運力啦，又或者係我哋個航班次數啦咁樣，咁同埋我哋其實好多個稅制吸引。但係如果就係話如果生產基地轉移咗唔喺國內嘅話，其實或多或少都會影響緊我哋，依個係我哋嘅政府要迫切地去諗點樣補救方法，因為走咗就翻唔到嚟噶啦。 唔該曬袁美儀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袁美儀就係物流協會會長嚟噶。頭先我哋就聽咗物流業嘅講法啦，其實物流嘅價格最影響就係貨品啊，或者 再下一格佢邊度受影響咧，或者再去到落到去你買嗰度喎，你俾多咗錢喎，因為你成本上漲咁。呢個都同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講嘅嘢咧都息息相關嘅，就係有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攬商組組長張志祥嘅。早晨，張志祥。 早晨 張志祥，我哋因為都頭先都講緊，我哋今日大年初二啦，就先同大家拜個年先啊，張志祥。 係，大家身體健康嚇，係最緊要身體健康。 係都祝你身體健康，步步高升啦。頭先咧，我哋一路就講緊咧，其實空運業嗰個措施有啲收緊喺過去一段時間，咁啊令到可能一啲食品咧去到嚟到香港咧嗰個成本都有上漲嘅，所以就想問一下你嘅觀察啦，有冇睇到話一啲生果嘅價格喺過去一年都有一啲變化咧，係有幾大嘅波幅啦，或者有冇啲例子同我哋講下，其實爭幾遠嘅咧？ 其實嗰個運輸嗰個成本貴咗咧，有部分係顯即係喺個貨價嗰度顯示咗啦。咁其實咧，我哋依個行業咧就係一個好特殊嘅行業嚟嘅。咁我哋依個行業咧係講供求嘅問題。咁有時嘅生果貴咗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嗰、那個。佢個期係要準嘅啫，即係個到港期要準。如果唔係咧，我哋一失咗預算咧，咁啊有可能會蝕本嚇，唔會轉嫁咗落去消費者嗰度。 其實咧有冇話即係你見到一啲嘅譬如買唔同嘅嘢個例子咧？譬如嗱，因為頭先我哋聽到袁美儀講就話舊年咧嗰個成本係相對係最貴嘅時候啦，咁啊而家咧可能就逐漸都回落翻，但又未去到疫情之前嘅水平。其實有冇話譬如舊年嘅新年同今年新年見到啲生果嗰、那個你哋可以賣到出去個價格啊，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咧？ 今年因為好特殊啊，因为今年嘅呢个年咧就好特殊，有部分喺中国落嚟嗰啲生果咧，有部分贵咗噶。 嗯， 因為上面的物流啊各方面呢那個成本又貴了啦，同埋個需求又即係上面個需求大了，咁就變咗引申到呢即係就個落嚟個價格係貴了嘅。 例如邊啲生果呢或者貴咗幾多呢？ 例如好似就咁可以舉一個例子啦，好似鴨梨，即係我哋所謂你哋成日講鴨煲雪梨雪梨嗰啲鴨梨咧，係喺三個月頭前咧，大約係150蚊合到啦，我哋批發價。 嗯。 但係如果現在嚟講咧，喺呢個一月初嚟講，我哋個批發價要去到212蚊噶啦。 嗯。 啊，咁啊，根本個落嚟個成本係貴咗，咁啊，我哋個利潤其實好微噶。就是大約應該會賺到10多蚊件嘢到啦。 嗯，除咗內地嚟嘅生果啦，其實一啲可能透過空運嘅，即係其他國家嚟嘅生果啦，可能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噶。喺過去一年有冇見到其實佢哋都貴咗啊，或者點樣影響到嗰、那個價格咧？ 都有噶，有噶，但係咧，因為同不同國家嘅咧，咁我哋因為有時咧，那個成本係貴咗。但是那個國家的紙水即是那個匯率呢、一波動呢也都會影響了那個離貨的價格的。咁、呢就嚟到嚟講好普遍上嚟講，因為空運呢我哋就靈活少少嘅。咁嗰個一係兩三即係兩三日一咩呢就會 cut 嘅。即是会减少个供货量的、因为佢有时是延期啊有时咩呢，咁因为逢真空运的水果呢是要个保鲜期好短啊，个保鲜期短啊、所以嚟到呢如果佢一有迟到的呢我哋会将佢嘅价钱係坐低咗卖咗出去，就唔会再有咩㗎，有时要亏本啲，唔好话讲赚即係會提高個價錢，咁、所以我琴先一開始就講話，我哋呢個行業就好特殊嘅，點解？咁其實咧就所有離貨嘅價格都係貴咗嘅。 好啊， 唔好理你空運同埋船運或者中國落嚟嘅都貴。 Okay. 張志祥啊，即係我哋最後問啦，其實有冇話預計可能嚟緊呢一年咧，嗰啲生果嘅嗰個價格可能都會平穩啲啦。咁同埋咧。今日年初二，如果真的要去拜年嘅话，你有冇咩好推介啊？ 年初二啊，年初二我哋系休息嘅，我哋睇法。 整体新年啦，有咩水果？见 到有啲咩靓啊？咁你卖咗之后， 你而家咪依个季节当做嘅嚟讲，咪车厘子咯。有智利啊，有澳洲啊，有澳洲嘅塔斯曼尼亚车厘子啊，咁啊，咁样就。特別的就是日本的士多啤梨啊、果啊，咁啊，呢啲係比較上呢個係季節嘅、就係、是、呢幾個品種咯、其實都好多個品種噶啦，都唔係少嘅。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呢啲生果嘅推介啱唔啱啦？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張志祥。張志祥咧就係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亦都係欄商組組長嚟嘅。咁嗱，講到咧就係啱啱呢個鐘頭都係講緊呢個虎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啦。咁大家都可以繼續去到消委會嘅網站嗰度咧，係做投票嘅。轉頭翻嚟再一個鐘頭，我哋繼續咧會介紹有關嘅消費新聞嘅。 事事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似只蚂蚁，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西定

這個應該不用啦，因為我估是個衛生的原因，所以呢就不會需要是一個即是完全沒有包裹，譬如一個蘋果這樣你會連皮食的嘛，那我想有個膠袋保護住呢應該是可以豁免的。 是啦，這個就不需要收錢啦。那另外啦，如果一個是網袋裝住的，它不是完全密封的，有一些網狀的袋裝住可能十粒芒果仔咁樣，那些究竟是使唔使收錢呢？ 我覺得就應該唔使咯，因為可以俾佢哋即係咁樣，即係散裝嘅話，咁你攞住，如果有個袋會方便啲喎。 係錯嘅，因為嗱呢個情況咧，如果你再攞膠袋嘅話咧，係要攞一個膠，係要俾呢個膠袋徵費嘅，因為佢哋呢一類咧就屬於叫做非器物包裝的食品啊，咁、所以都仍然係要收呢一個嘅膠袋徵費啦。另一類咧就叫做好似一啲發泡膠生果網包裝嘅呢一隻水果咧，就係、是、唔收呢一個嘅膠袋徵費嘅，如果呢個膠袋嘅話。咁似乎即係好似淨係水果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商户又究竟知唔知邊啲情況係攞膠袋，個客攞膠袋係要收錢，邊啲係唔使咧？咁啊，請嚟佢同我哋傾下。有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張亞婷，早晨。 係，早晨啊！ 大年初二嘅朝早啦，咁啊，先祝你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好，多謝你哋兔年進步。 係頭先講到話膠袋徵費，你啊非常之熟悉啦。咁啊，12月31日開始實施，話去到$1嘅。不過當中咧就有一啲係豁免，有啲唔豁免嘅咁。嗱，整體講咧成個實施嘅情況先，順唔順利，或者有冇都見到仍然有啲違規嘅情況出現咧？又 嗱，係咪違規嘅情況，我哋就唔敢好膽釘截鐵咁講啦。不過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喺超市同埋街市見到嘅一啲現象先嘅係。咁喺超市嗰方面啊，我諗最大嘅改變咧，咪係收起咗啲平口袋要俾錢咁樣嘅係。不過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個別超市係冇收起曬啲平口袋嘅。咁好似頭先主持人你所講啦，攞一啲嘅冇包裝嘅生果，譬如蘋果啦、橙咁樣，係可以照舊攞個平口袋嘅，係啦。咁佢就會擺喺嗰個位置度啦。咁隔離咧就俾咗個告示仔出嚟，就話啊呢個膠袋如果你要用嘅話咧，就要俾$1咁樣啦。如果唔係一啲豁免嘅產品。咁其實我哋同事去到睇嘅時候，就會見到個現象，就係、是、第一啦，其實冇人睇住啲平口袋咧，係咪真係被正確地或妥善地利用咁啦？有啲人就會整雞雞攞咗個袋，咁其實最尾咧去到收銀處自助付款嘅時候咧，係冇俾到錢嘅，佢都裝咗一啲可能唔係真係可以獲豁免嘅產品，冇人理到嘅呢件事係啦。咁有冇犯法就呢啲執法部門去判斷啦。 這個是在超市啊，係咪定係街市出現呢個情況？ 超市呢個係超市，因為其實間超市咁大咧，真係冇可能派一個人睇住你個平口袋係咪妥善善用噶嘛，係係啦。咁另一間超市好啲嘅做法就係索性收你曬，你要嘅時候咪同我哋收銀員講咯，自助收銀機都係咁樣俾咗錢先攞嘅，係啦，咁就會好啲啦呢個做法。 不過咧，張亞婷，我都見到有啲情況咧，傳媒報道翻就話頭先你最尾講呢一個啊，即係有人係負責拎住啲平口袋嘅，咁樣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問佢哋拎啦。咁但係咧都發現其實職員可能都唔係好搞得清楚究竟邊一啲嘅即係食品咧先至係獲得豁免，即係譬如頭先我哋好簡單咁樣做一個問題，究竟邊一啲生果係可以有膠袋，邊啲係唔得咧？其实可能大家都几即系而家都好唔清晰嘅，你留意到个情况系咪咁嘅咧？大家系咪都即系需要啲咩方法先至可以推广到啊？或者等大家都了解呢个情况咧？你觉得 系有啲唔清晰，因为我哋最初咧睇呢个环保署公布嘅时候，我哋环保团体都睇咗劲耐，先谂下乜嘢叫器物唔器物啊？点解呢个封咗一半就可以唔使钱攞胶袋？呢个封实晒就要俾钱，有咩分别咁样？即系搞咗一大轮嘅系。咁啲市民就更加唔使講啦，即係我以前習慣攞開喎，點解你無啦啦今日又唔俾我？好奇怪咁啊！呢件事，即係最實際一個例子就係、是、可能而家木瓜西瓜咁樣啦，我哋會見到你切開咗一半，攞保鮮紙封住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唔可以攞膠袋裝住。但如果我成個西瓜買咧，我可以喎又。 佢係屬於叫咩啊？如果係用保鮮紙包住個一攤西瓜嗰啲叫做咩？ 佢叫做係完全器物包裝。 哦，都咁樣已經叫做完全器物啦。 係啊，因為佢已經包實曬噶啦嘛，係咁，所以大家就會咦好奇怪。咁當然啦，西瓜正常嚟講，我攞手捧就已經係可以噶啦嘛，係咪？ 係 啦。 聽你咁講，其實都即係好多個分類啦。其實你覺得其中一個問題係咪出喺就係啲分類太複雜啊，或者係咪應該要簡化一下咧？ 係啊，分類真係太過複雜啦。即係我諗，我哋如果用統一某一種水果嚟分嘅時候，統一曬個標準就會好啲咯。即係好簡單一句就係個蘋果啦。我覺得無論我哋有冇包裝都好啦，市民基本上都應該係可以徒手攞嘅，係啦。咁你翻到去，有啲人就會批皮食啦，有啲人就如果成個過程你都會洗下先食嘅，係咪？係啦。咁應該就唔需要呢個膠袋，如果統一個分類係會好啲咯。因為譬如我哋見到咧，超市有啲雪梨攞啲雪梨紙包住噶嘛，係。咁我哋留意到有啲人知道咗啦，係啦，個雪梨有雪梨紙包住，就係完全密封包裝，唔可以再攞膠袋嘅。我哋係見到有人拆雪梨紙咯，係。 哦。 拆咗佢變曬散裝，就啊可以有個袋。咁呢啲其實冇意義噶嘛，你咁樣做係咪變咗一個叫做可能少少嘅聰明？走咗法律啦咁樣咧，咁但係同呢個環保嘅願意其實係相違背咗咯。 但係調轉睇就即係其實呢一個客人係清晰條線喎，即係佢知道呢一個係本身如果你攞膠袋嘅話係唔需要錢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唔知係佢清晰定係啲超市職員提一提佢咁樣啦，係。 但整體今次呢一個實施嘅情況，有冇見到都鼓勵人多咗用購物袋，少用膠袋咧？ 其實是有的，咁譬如我哋去到街市的情況是最明顯咗嘅，我覺得是有好大進步。有時候買一啲係凍肉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唔少人係買一兩件啊，就會徒手咁攞走就算啦，已經係啦，就唔會話以前一定要攞個袋啦。咁同埋我覺得市民都係精明嘅消費者嚟嘅，係。咁我留意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夜晚時間去買餸嘅時候咧，唔少人都會係選擇買咗菜先。因為買完菜之後咧，佢一定會有膠袋噶嘛，咁呢個袋咧就可以俾佢裝埋其他啲急凍嘅食品啊，凍肉啊、凍大子乜都好裝曬落去，咁就變咗其實都叫係慳咗個膠袋嘅喎，係。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張亞婷啊，因為咧之前討論啊，究竟呢個膠袋嘅即係收費咧1蚊嗰陣時候，都有好多人討論話啊，係咪應該收多啲啊？咁肉唔肉赤啊？呢個問題，其實你覺得嚟緊咧呢一個嘅收費有冇啲乜嘢即係或者收費啦，或者類似即係希望達到呢一個效果嘅一啲措施咧，有冇啲要檢討嘅時刻啊？點樣調整好咧？ 系啦，咁如果新年流流再讲加价，应该大家都会好发怒憎我哋噶啦。咁咧，因为一蚊都即系已成定局啦。咁你而家话加价都真系错过咗个时机啦。咁我谂就系最睇翻环保署嗰阵就话，加到一蚊嘅时候可以减少到胶袋弃置量大概四分一左右嘅。系啦，咁就要睇下咪真系达到呢个目标咯。如果达到嘅时候，咁就 OK 冇问题。如果唔达到嘅时候，即系可能喺加价以外。要睇下係咪再要收緊豁免啦，會係。 點樣可以再收緊豁免，或者就算係減到一啲膠袋用量啦，成個時間又維持到幾耐咧？你自己嘅評估係點樣？ 係啦，通常香港人對於價錢呢樣嘢就幾有趣嘅。睇翻之前嗰兩個階段，就係啱啱好加咗價嘅時候咧，好有用。但過咗冇耐咧，好似又消化咗咁樣喎，係。咁當然啦，我哋希望今次除咗加強個經濟效益之外，都係會慢慢培養到一種習慣。是市民知道啊，我出街真的要帶個袋啦，或者唔記得帶嘅時候，有啲嘢，咦，徒手拎包凍肉都唔係一個問題，咁樣慢慢培養到呢個習慣咯，會係。 O、okay. K， 好啊，唔該曬張亞婷，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有關於膠袋徵費加到去一蚊嘅，其實由上年12月31日開始啦。張亞婷咧就係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除咗係一啲環保團體佢哋觀察到嘅情況之外啦，頭先都提到話其實可能要究竟點分邊啲攞膠袋嘅情況要收錢，邊啲唔使收錢咧，我哋自己都。要想一想先至係清晰啊嚇咁咁啊，其實商户嗰方面佢哋自己嘅睇法又點，或者佢哋清唔清晰啦，啲客又清唔清晰啦咁啊，不如我哋請一位嘉賓一齊傾下，就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早晨， 係早晨。 早晨，陳錦 榮， 早晨，陳錦榮， 早晨，早晨，係 大年初二嘅朝早， 係。大家反商的朋友，是祝你们生意兴隆，主持人和各位朋友，新年好， 祝你 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生意兴隆。刚才都讲到就是胶袋征费的新的安排，12月31日开始，刚刚的。有没有看到在執行上有什么困难呢？实施了之后相反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今次好像这个政府宣传方面呢就加大了。好似啲市民又接受咗喎、我哋有啲反商反映呢，啲人你問佢攞一蚊呢，可能係即係初期啦，佢哋都肯俾喎、哦。以前5毫子嗰陣時呢，佢哋反而係覺得即係好似唔想俾之間喎咁樣。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其實政府呢除咗係呢個 即係喺呢個種類啊，同埋邊啲要俾啊，邊啲唔使俾，做啲宣傳之外咧，同埋呢個喺市民方面都要教育佢哋。嗱，其實咧，呢個政府咧將呢個所有嘅責任咧推俾零售商、反商，我覺得係較為唔公平嘅。咁、我已經覺得咧，如果你個罰則咧，你唔好淨係罰我哋啊，其實喂。買賣係雙方噶嘛，咁你應該咧就如果真係要罰嘅，喂一人各打五十大板啦，應該係咪啊？你如果捉到佢哋，你又唔收一蚊，你又唔俾一蚊，兩個都罰啦。咁樣咧，嗰個阻嚇性就大啲啦。同埋咧，佢哋會真係會係我聽上一個嘉賓講啊，呢個驚呢個係過去咗之後咧，即係呢個熱潮過去咗之後咧，又回復翻。五毫子嗰陣時候，啲人啲後屘尾期都唔俾啦。咁、所以咧，我就認為咧，政府咧就應該係嚴厲咁執行。啊，如果嚴厲咁執行啊，咁樣啲嗰啲反商，我哋啲反商咧就一定收嘅。咁啲顧客咧都知道，哇！佢唔收唔掂㗎，佢哋一罰五千啊，第一次二千啊，第一次第二次係幾多錢啊？咁樣一路咁累積落去，咁佢都會係同我哋都諗下嘛，都同情我哋嘛。但係如果唔係嘅，其實嗰、那個喂你又收我，隔離嗰檔魚又唔收我，嗰檔菜又唔收我，咁樣嚟計咧，哇！你買幾個番茄你又收我咁樣，咁咧變咗咧。就係、變咗即係佢哋覺得你好似你想賺埋我一蚊啫咁樣。 即係執法嗰個入手啦，總之就係、 是。係係啊，執法入手之外咧，仲有一個就係佢哋話：喂，會唔會有個咁嘅可能咧？就係、政府為你豁免啲即係較為低嗰、那個成交額啊，譬如十蚊以下嘅。啊！佢個俾一蚊，佢好赤噶嘛，有啲佢啊，咁佢十蚊以下嘅唔收啦，豁免啦咁樣，即係呢個係有部分即係賣啲係即係細蚊啲嘅反商咧，就向我哋反映啦。咁、其實如果我覺得如果係個市民教育嗰度做得好咧、我哋反商執法執行起嚟咧係冇問題嘅。 Okay. 即係講好啲就係佢賺多啲添。 誒，陳錦榮啊，其實頭先你都講咧，話嗰個執法咧，話應該即係反商同埋個顧客都有責任啦。其實頭先你可唔可以即係都有講過少少嘅，就話啊，而家大家可能買啲細額嘅，咁你都要俾多一蚊，咁啊好肉赤啦。其實仲有冇其他你哋而家喺街市度可能留意到嘅狀況咧？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兩邊一齊罰先至叫做公平咧？即係顧客個責任喺邊？你點睇嘅咧？ 呢樣嘢咧。你講到環保咧，就全世界或者係講到咁大呢個道德上啊，咁大呢個係有價值咧。咁如果你純粹係反商去，喂你將個責任推俾反商啫。咁你唔通顧客你唔知道要俾一蚊嘅咩？政府做宣傳唔係淨係我哋零售商去睇噶嘛，唔係我哋反商去睇噶嘛，你顧客都應該知道噶嘛。所以嚟計，我哋大家都覺得。你政府做嘢唔好單方面去做，即係單方面罰一個係一方面，因為咧我哋好有時好被動啊，我哋唔同一啲大商場或者買件衫一千幾百，我哋喺街市做生意嘅咧，我日日都要靠呢個客幫襯。如果我哋得罪咗呢個客咧，佢唔幫襯我哋咧，我哋係每天都損失一個客。咁呢個損失咧係比其他零售業咧係大嘅嚇，佢唔同買一啲大額嘢，或者係一啲我哋啲小商小販咧，每日都需要呢二三十個熟客去幫襯佢嘅。 OK， 咁如果你為咗嗰一蚊膠袋徵税咧，去走失咗幾個咧，佢哋都損失唔起嘅。所以嚟計咧。佢哋係好珍惜呢啲長期客㗎嘛，咁但係你話喺原來嗰檔又唔收，呢檔又唔收，我收喎、咁佢又唔嚟幫襯我啦，咁所以呢喺呢度呢真係要多啲宣傳政府，令到啲市民啊，佢即係佢自動俾嘅梗係最好啦，你要問到佢俾呢佢就唔願俾㗎啦嘛、所以呢啲加大宣傳、 okay. 有用㗎，今次嘅宣傳呢政府是做得好的。 好，同阿陈锦荣你倾到呢度先。陈锦荣咧就是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阿朱令君都可以讲下，因为嗰个執法的日期实际是几时咧？ 是啊，其实呢就12月31号就当然已经实施咗㗎啦。咁不过呢就由1月31号开始呢就会真係严厉執法啦。咁环保署嘅讲法呢就係话如果发现即係商户有违规嘅情况呢、就喺采取執法行动之前呢就唔会再警告㗎啦。 好啊，讲緊呢个呢就係呢单消费新闻呢就係胶袋征费加至1蚊，冷冻食品不获豁免，转头返嚟继续讲其他消费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十一签中签，签文系威人威威不是威，只求只当着力有针规。白登曾起高王国，终被张良守旧位。假若凡事守旧，求财遂意，自身得运，婚姻不合。刘业强表示，过去三年疫情，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包括上学、就业和家庭团聚都受影响。国家在去年底送给香港大礼，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而新形势是重置及兴， 得来不易的形势要比较谨慎，政府多听好的意见自然就会好。他认为签文是几百年前汉朝的故事，虽然当时打胜仗，但如果不听意见都有风险，因此需要谨慎一些，但不一定保守，例如北部都会区当局要广泛咨询項目才能夠落實。他期望財政預算案令本港真正復甦，經濟方面要有更多活動，又相信復常剛開始，疫情亦緩和，深信在很近的將來會全面通關。沙田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李志奇為沙田求得第84簽上簽，簽文是司神守夜犬與雞，防範小人廢與蹄，既有靈音來相報，萬事亨通任你為，解藥出入吉事萬事興隆。李志奇表示雞和狗分別負責報喜和守衛，認為社會平安，市民安居，但在包容所有意見的同時亦要防範小人的意見，就會萬事亨通，包括放心去實施本港和內地通關，社會和生活就會好。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在社交媒體發文慶賀中國新年，佐科維多多留言表示時代在變，挑戰在變，但必須始終堅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明天會更幸福、更繁榮、更先進。而在農曆大年初一，一架載著200多名中國遊客的包機從深圳飛抵巴里，是新冠疫情以來首批中國遊客從內地直航入境巴里旅遊。印尼旅游部和巴里省政府多名官员到机场迎接，巴里省省长考斯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相信中国游客的回归一定能够推动巴里岛旅游业蓬勃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两人都表示不管在过去还是未来，法德两国就像欧洲的火车头，引领并驱动着欧洲的统一。兩人又承諾兩國將在必要時支持烏克蘭，又呼籲歐洲各國團結起來捍衛自己的和平。另外馬克龍說不排除向烏克蘭提供克萊爾主戰坦克，但是強調不能因為提供坦克而令局勢升級，亦都絕不能危及法國自身的安全。索爾茨就說至今為止，德國向烏克蘭運送的所有武器都是在與西方夥伴的密切協調下進行，將來亦都會這樣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和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晚上北風增強，有一兩陣微雨，氣温降至大約16度，展望農曆年初三，氣温顯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细个一做完功课就落屋村波地踢波，摊喺地下饮汽水系最开心。 细个嘅时候，阿婆煲多咗汤都会俾隔篱屋嘅，大家分甘同味啊嘛。 想重温昔日嘅屋村情怀，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嘅广播剧《花园里的人情味》。 花园里的人情味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美国史丹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德威克，他所提及的成长心态和人的工作满足感、人生满足感、行为激励性等等都有重大的正面关系。但今次我介绍的 并非卡罗德威克教授有关心态自信的名著，而是一本有关学习的书。因为成长心态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你喜不喜欢学习，你懂不懂得怎样学习。你越有学习的心态就越有成长的心态。所以今次我要介绍的是日本作家华泽子苑最近的作品《最高学习法》。 作者华泽子苑读医学出身，其后远赴芝加哥，在一间心理学非常有名的伊利诺大学留学三年，然后回到日本成立华泽心理学研究所，旨在传达精神医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他被誉为日本最擅长输出的精神科医师，换句话说，即是最多产品、最多著作的一个精神科医师。过去他已经有30本著作，而且很多著作都是日本的热门畅销作品。 近年越来越多教导怎样快速阅读和广泛阅读等等一类的阅读术的书籍。作者看起上来重量不是不好，总比没读书的好，但是应该以质素行先，所以读一本好书比读10本书来得更有用和更有价值。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读者需要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之一本好书。当知道自己怎样定义一本好书，什么内容对自己重要，你才可以选择到好书，达到质量的要求，其后才学习怎样读多些书。作者开宗明义地讲明，品质好的知识输入决定了你学习的成长曲线走势，究竟是逐步提升还是停滞不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最高学习法》，作者华泽子苑，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咧讲有关于咧虎年十大消费新闻嘅候选新闻啦。头先讲到有关于就系胶袋征费嘅，用到好多胶袋。讲紧嚟紧呢个题目咧，都可能用唔少胶袋，就系一啲外卖啊，外卖平台嘅情况。张凤平点睇呢个？ 其实咧，疫情之后，我唔知道你哋嘅经验系点咧。我真系嗌多咗好多外卖啊！消委会喺旧年啊，都见到系外卖平台嘅投诉就按年升咗36%，话有外卖自取之后咧，仲截远啦，都仲贵过系堂食。呢一单嘅消费新闻咧，都系喺虎年嘅十大消费新闻嘅候选新闻之一嚟嘅。 是啊，咁喺入面呢其实关注到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呢就係、是、送餐可能有啲延误嘅情况啦。即係我哋可能佢讲咗係例如半个钟内送到嘅，但最后呢就要等更加耐嘅时间啦。咁当然都会影响到嗰个食物嘅質素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讲緊嗰个餐厅嗰、那个、食品个价格啊。原来呢喺外卖平台上面个价格呢同堂食就唔同㗎喎。咁、都令到消费者可能会有啲误会咁样啦。 外卖平台嘅情况大家都即近年尤其是疫情都多了人用这些应用程式的，可能都特别关心的。跟住落嚟的一个消费新闻可能都不少人关注的，就是租管条例生效，首宗滥收劏房户水费案，业主认罪被判罚5000元。而家香港唔少人其實係住緊呢個劏房㗎啦，咁佢可能都面對緊唔同嘅情況嘅。朱玲君咧都有留意到呢一單新聞啊嘛。 係啊，咁其實講緊就係租管條例啦。租管條例咧入邊就講到話住喺劏房嘅租户啦，會有4年嘅租住權嘅保障啦，入邊咧嘅租金咧都有一啲嘅限制嘅。咁而呢一個嘅條例咧，其實喺上年1月就已經生效㗎啦，到而家就已經超過1年啦。咁究竟呢一個條例嗰個生效嘅情況係點樣呢？我哋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就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賴建國嘅。賴建國早晨。 早晨，賴建國。 你好，賴建國。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好，祝你新年快樂。 剛才講到這個租務管制，即劏房租務管制啦，都已經生效了成年了。其實整體來講，有沒有即聽到劏房戶的反應也好，或者你們自己見到也好，是不是真的對他們的保障是加強了呢？ 是，我覺得法例上面有一個保障的，但是實際上這個法例幾落實到呢，這個我們是最關心的。因為即是你例定了出來，如果你執法執不執業呢，其實就等於即係冇牙老虎嘅啫咁樣，咁所以我哋都睇到過去一年啦，應該一年啦應該，咁但係咧似乎嗰、那個我應該簽冇租約㗎，亦都我哋喺個前線度咧都睇到有好多租客咧，其實第一有啲你唔簽啦，唔係租客唔想簽，係個業主唔想同佢簽啦。咁、而第二咧就係都就算簽咗都仍然繼續濫收水電啦。咁如果大家睇翻咧，其實喺過去一年被檢控嘅個案係相當十分之少，巡查嘅數值都唔高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個例子喺度啦。咁但係政府點樣執行咧？其實呢個係最關心地方。 不過咧，即係見翻即係最近啊，喺房屋局咧，佢哋提出嚟嘅數咧，佢話即係雖然頭先你講話真係定罪嘅個案比較少啦，不過佢哋話收到即係啲關於業主咧涉嫌係違反到條例嘅個案咧，其實都多嘅喎。佢話甚至乎話係喺12月31日咧嚟到去睇嘅話咧，佢哋就比起九月底收到嘅嗰啲個案咧，仲多咗一倍添。即係你又點睇？其實而家大家可能識別到出嚟，差估處識別咗到出嚟嘅個案都比較多呢個情況咧。 係，但係識別到出嚟，但係究竟佢有幾多去到個檢控嗰個階段咧？呢個反而我哋好關心，因為。是你是其實因為我哋都同差館處嘅同事都經過，咁佢話其實要好長嘅時間佢先達咗個個案檢控啦。咁誒對於呢個咧，對即係對個業主嚟講咧，其實可能嗰個嘅即係所謂警惕性咧，其實就相對都係比較弱嘅。因為我嗰日都睇緊就係當然你要好多時候都想話個劏房户會唔會喺個業務舉報咧咁樣。咁劏房户面對咗個狀況就係我可能我都唔夠膽舉報，因為我舉報完之後我連間屋都冇埋，咁係算啦，你收貴少少，我都話捱得到，我就照捱住先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抽出再多啲嘅巡查啦，令到即係減低要劏房户自己舉報嗰個嘅即壓力啦，咁樣亦都令到業主咧有一個警惕性啦，咁樣。 嗯，頭先都提到話即係截至2022年12月31日啦，就係、差餉物業估價處就係識別咗過千宗呢啲業主涉嫌違反咧呢個劏房租務管制條例嘅個案。其實知唔知呢過千宗入邊，其實大部分係涉及到乜嘢行為嘅咧？即係佢哋係違反咗邊一方面嘅咧？又 嗱，我哋暫時我哋就睇唔到啦。咁我估最多可能都係嗰、那個即係水費、水電費嘅問題啦。咁我估另外一個可能會比較多咧，就係嗰、那個即係究竟佢嗰個樣，因為好多時候究竟佢有冇簽咧咁樣。而家其實我哋都。即係都睇到多嘅情況咧，就係業主可能係即係劏户出現嘅狀況咧，就係業主唔出聲，即係完咗個樣，業主唔出聲，咁租客都唔會出聲嘅，因為咧就大家都知，因為我哋冇咗起始租金，咁所以嗰業主或者個租客試下我，可能第一簽約咧，咁我都知道一個業主一定會加租嘅咁樣。咁對於劏户嚟講咧，嗰個就一定壓力。但係當佢唔簽約嘅時候，就好自然地就冇咗即係嗰個嘅啊，即係防止佢濫收水電啊，續約個安排咁樣。咁所以我估而家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咧，就算作為租客咧，我滿咗約，只要業主唔出聲，我都唔會主動同個業主講咧，就為我哋即係租約啦，因為我想受到即係租管條例嘅保障咁樣，因為佢都享受住可能相對比較平嘅租金先咁樣。咁但係佢個保障就實在好多，咁呢個就係我哋另一個關心嘅問題。你當你唔定個起始租金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劏户嘅保障都係低嘅咁樣。 係，即係講到起始租金嘅問題啦，其實見到房屋局局長啦何永賢啦，最近都有講話，其實未來幾年過渡屋同埋簡約公屋咧就會大量出現啦，咁對租務市場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咁可能到時就再收集一啲數據，再去合理咁樣去睇下定唔定呢個起始租金啦。你點樣睇呢個嘅説法咧？ 我哋對呢個講法相當十分失望啦，因為當年搞呢、這個租務條例，其實政府都講咗，我一年之後咧都會了解下，或者我哋都會做個檢討嘅。因為過一年其實已經收入咗好多嘅數據，咁如果佢話只要靠淨係靠呢、這個解決公屋嘅話，其實第一大家睇到嘅四個選址係相當之遠啦。咁而我哋睇到喺即係新界區嗰啲嘅過剩房都只係個入住率唔高嘅。咁所以再將即係起多四個解決公屋，但係全部都喺即係大西北嘅咁樣，其實點樣幫到啲住喺市區嘅街坊咧？而佢喺度講緊就係即係作為一個嘅好，我哋好難搞啊，要收到好多數據。其實我哋民間而家都努力地試緊咧，就係可唔可以用民間我哋有限嘅資源咧，探索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大概計到一個數嘅。 咁我估我哋而家即係稍後我哋可能都公布啦，我哋都有啲眉目嘅咁樣。咁我估以外民間力都有少少可能可以做到少少，政府如果揸住咁多數據，點解佢唔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佢呢個係一個拖延，令到即係住喺㓥房長時間啦。即係啱啱我估即係公布咗嗰、那個即係分隔樓宇個報告大家睇到都有成21萬嘅人住喺度，超過100,000户嘅㓥房街坊。其實佢覺得佢點樣喺呢一段咁短時間之內解決到呢100,000户嘅人咧？咁樣咁，我哋覺得如果佢唔搞個起始租金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失望啦。 嗯，起始租金关注之外咧，除咗即系讲租管条例有管到呢一个滥收水电费啊、滥收水费嘅情况咧，另外都有一个禁止滥收水费嘅条例，其实2021年已经生效噶啦。我就想知整体有冇一个改善嘅情况，定系同以前都系差唔多嘅咧？ 嗱，我哋覺得水費嗰度咧，其實可能係容易啲嘅，因為我估有嗰個條例上面，即係就算佢跟租管條例，其實佢喺水務條例咧、那個附例都係告得佢。咁我估嗰個可能係令到即係收水費嗰度咧，其實應該係比較好啲嘅。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水務署咧，其實出咗啲水標咧，係可以控即係收即係計數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應該方便咗個即係收費。但係電費咧，我估到而家仍然就做唔到嗰、那個咧，就即係我喺樓下就已經睇到你嗰、那個電費交咗。用咗幾多度啊？咁我估嗰個咧，其實令到嗰個電費嗰個咧，仍然有一個比較多嘅濫收嘅情況。咁我哋都嗱，即係我覺得科技上面應該係得嘅啊！即係問題係政府做唔做咧？電力公司做唔做啦？咁亦都希望而家喺呢一啲細微細眼地方都幫到啲街坊首先啦，咁樣。咁但係你問我哋仍然都覺得就係要完善成個嘅即係租管條例咧，先幫到街坊嘅。 OK， 好啊，唔该晒赖建国，同你倾到呢度。赖建国咧就系全港关注㓥房平台成员，呢一单嘅消费新闻咧就系租管条例生效，首宗滥收㓥房户水费案，业主认罪被判罚5,000蚊。跟住落嚟另一单嘅消费新闻咧就系关于叫做 CBD 嘅呢个大麻二分。张凤平同大家讲下先呢、這个。 嗱，呢一单嘅消费新闻咧，佢就系大麻二分列危险药物，违例可囚7年，市民需于2023年2月之前弃置产品嘅。咁、其实讲。咩咧？就喺上年10月嘅時候咧，政府就刊憲啊，將大麻二分 CBD 啦等等10種嘅物質咧，就會納入去受規管嘅危險藥物嗰度嘅。咁啊就話咧，要喺今年嘅2月1日之前咧，就要處理佢哋啦。咁啊，保安局咧都會係喺政府嘅處所嗰度咧安排一啲棄置箱。而咧根據呢條條例咧，如果非法管有啦、吸食有關物質嘅人咧，佢哋咧就最高係判囚7年，同埋要罰款100萬嘅。非法販運啊、製造啊，最高咧可以判終身監。咁同埋罰款500萬添，其實數手指，剩翻幾日就已經係2月1日噶咯喎，即係呢個時間 咧， 應該係啦，應該就要等緊噶咯喎。咁情況係點咧？我哋都揾個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咁旁邊咧有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黃子偉喺度嘅。早晨啊，黃子偉。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係，祝你身體健康，身心舒廣啊！ 系啊，我都祝大家百毒不侵啊！ 头先都讲啦，话即系仲剩翻几日咧，就要系去处理咗而家现有啲 CBD 嘅产品噶啦。其实你哋有冇去观察而家嗰个处置嘅情况啊？系点样嘅咧？ 其实就禁毒处都有啲更新讲咗出嚟嘅，咁就接到去即系早几日啦，咁佢哋都讲已经收集咗即系1,600项嘅产品嘅，系透过啲回收商。咁同埋我哋都留意到，即係市面上面即係聲稱賣 CBD 產品嘅地方咧，其實都即係大部分都已經冇再賣啦，甚至乎有啲已經即係倒閉咗、閂咗門咁樣樣。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大家都意識到咧，就係嚟緊呢件事係會犯法，同埋即係唔應該再有咯。 嗯，頭先你提到話冇再賣或者閂咗門嘅呢啲產品咧，因為過往聽話 CBD 可能涉及有啲係化妝品類嘅啦，有啲就係飲品類嘅啦，係咪主要都係你觀察到係呢一啲鋪頭已經少咗，冇賣呢啲產品或者係執咗粒定係點咧？定係有其他產品啊？你自己觀察到？ 其實就產品好多嘅，咁就除咗頭先主持提嗰啲之外咧，其實獸醫都會用到啲 CBD 產品去即係去處理一啲即係寵物。嘅需要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包括我哋啲同事都有去即係觀察同埋去問，即係出面啲情況其實真係少咗嘅。咁例如我哋喺中環有陣時都會見到咧，有啲 CBD 化妝品咁而家都落曬架㗎啦。咁另外就 CBD 咖啡嗰啲咧，其實都已經變翻做一般咖啡，同埋都冇再話自己會加啲 CBD 咁樣樣咯。 咁但係我哋有留意到呢，其實仲有啲網店呢其實都係會話自己係有 CBD 產品賣嘅，到啲客都係。 而家銷售嘅渠道可能少咗啦，不過喺用家個方面，其實你估計佢哋會唔會完全就係停用 CBD 嘅產品呢？會唔會可能轉去即係而家要規管之後轉去地下或者更加難監管呢啲情況呢？ 其實我哋都擔心嘅，咁轉去地下嗰件事呢，其實我哋喺六月嗰陣時同禁毒處傾呢，我哋都表達咗個憂慮，同埋即係都想睇下即係執法嗰邊會唔會係已經即係準備好啦。咁尤其是即係CBD 嘅產品，其實就佢唔係咁明顯係一啲藥品類嘅東西啦，可能係即係一啲即係頭先提嘅一啲日常會用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嗰度我哋預計即係對於執法嗰個壓力會係有一種挑戰嘅。咁而執法嗰個不力呢，其實都會令到個地下市場呢其實都幾猖獗啦。咁而家就未發生啦啲事情。咁但我哋參考返例如泰國講緊即係醫學用嘅大麻合法化，咁但我哋即係都有啲同事去咗泰國嗰邊望過呢，其實就而家就係成行城市都可以隨便食㗎。嗰、那個問題就係執法嗰個位置去做唔到，即係規，即係一個好正好大力嘅規管，所以令到件事就好嚴重。咁如果去翻香港 CBD 嗰、那個即係售賣嗰個監管啦、啊、那個執法啦、啊，咁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幾擔心咯。 嗯，你自己了解到其實執法係個準備係做成點嘅咧？又 我就冇辦法代表部門去講啦，咁但係我哋表達憂慮嘅時候呢，其實即係禁毒專員都有提，就係即係警務處啦或者海關嗰邊就話佢哋已經即係準備好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即係之後即係嗰個執法或者係嗰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啲必要嘅行動，咁睇下即執法部門會唔會都有一啲部署囉。 見到其實之前政府發言人都有個提醒啦，就希望公眾咧就盡快喺農曆新年之前就棄置 CBD 嘅產品，就避免咧違反即係假期之後嘅呢個即將生效嘅呢個新法例啦。亦都提醒大家旅遊之後咧就唔好帶 CBD 產品翻嚟啦。其實佢CBD 嘅產品即係喺某啲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合法嘅。點樣可以即係避免到啲人帶唔小心帶咗一啲嘅產品翻嚟咧？ 個提醒就係可疑嘅物品就唔好帶翻嚟啦，係啦。咁同埋買嗰陣時，其實問清楚銷售嘅對方嗰啲物品其實會唔會含有一啲即係香港違禁嘅一啲嘅成分啦。咁例如有一啲蛋糕啊，或者零食啊、朱古力啊，咁尤其是係去一啲即係大麻規管比較寬鬆嘅地方咧，就真係要問清楚啦。咁如果有疑惑嘅話，就千祈唔好帶翻嚟。因為一搜到嘅話咧，其實就你話唔知嗰啲係咩嚟嘅，其實都要上庭去同法官解釋咯。 OK， 好啊，唔該曬，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黃子偉啊，佢就係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嚟嘅。今次呢單消費新聞咧，就係大麻二分列危險藥物，違例可囚七年，市民需於2023年2月前咧棄置產品啦。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嗰個準備情況啦，即係究竟棄置嘅情況係點啊？等等啦，咁同埋講到一啲執法嘅佢瞭解到嘅情況下咁。另外一單消費新聞同牙膏都有關係嘅。 是啊，講緊就是呢一單啦，消委會牙膏測試九成含重金屬砷或鉛，兒童常用可能會損害呢個智力發展。 但其實點樣發現到，或者平時你哋買牙膏啦，會唔會都有特別留意佢個含嘅成分係啲乜嘢啦？最主要定係都係留意佢究竟佢嗰個效用有啲咩特別啦？定係都冇嘅，睇牌子啊，算啦，用開嗰只就嗰只嘅咧咁。 其實咧，又真係平時少啲會即係逐個成分去睇，同埋咧你都可能未必會即係咁留意啊。原來呢一種嘅重金屬咧，可能係對身體有害，尤其是對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如果我自己個人嘅習慣咧，通常都係真係睇下效用係點樣嘅啫。譬如佢講話美白啊、防敏感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好似又平時真係少啲去見喎。咁消委會今次咧話測試市面30款嘅牙膏，就發現咧有九成嘅樣本都係會有呢個微量嘅重金屬。咁雖然話即係未超出到相關嘅標準啦，不過咧原來對小朋友嘅影響咁大喎。 係啊，講到 BB 咧。 即尤其是他们可能即当然一来都未必知道自己的牙膏用什么东西啦、二来就是原来他们在朗口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很懂得怎样将牙膏和泡完全吐出来，如果里面有重金属就对他们影响就特别大， 即流了很多，即可能刷完牙仍然可能有些牙膏的成分或者泡其实在牙或口腔那里是留下了，他们根本是朗口朗不晒的。 是啊，咁消委会就提醒即系家长都应该从旁去指导啦，去减少佢哋就唔吞咗啲牙膏，而从而就吸入咗呢啲嘅重金属啦。 消委会亦都讲到话，即系如果呢一、這个即系含有重金属嘅呢个砷同埋铅咧，其实冇超出个标准啦。不过就话如果系长期系吸入嘅话咧，摄入嘅话咧，有机会会导致有啲情况嘅，譬如就话外周血管疾病、一啲心血管疾病或者高血压啦，這个就系涉及到长期摄取冇基砷啦。另一类刚才讲到铅啦，一旦咧就话摄入体内咧系会积聚嘅，咁啊慢性接触呢个铅咧都会影响到儿童嘅智力发展啦，即系有啲长远嘅影响啦。咁不过讲到成分方面咧，其实就消委会都喺提到咧，就话香港法例其实系未有对牙膏嘅成分咧系作出呢啲要求嘅。咁但系就话即系如果牙膏系即系市民成日都用啦，早晚刷牙啦，即系一个健康嘅人都应该系早晚刷牙啦。咁就话呢个成分都系非常重要嘅资讯啦，咁所以就建议厂商咧就要披露相关呢一啲牙膏成分嘅资料，尤其系咪含有一啲致敏成分等等嘅。 同埋咧，佢哋话今次嘅呢一个测试入边咧，都有去测试到啲儿童牙膏啦，发现咧其中三款嗰个嘅酸碱值都系偏低嘅，咁所以牙医都特登就即系提醒翻话，口腔个环境个酸碱值咧降到去5.5以下嗰阵咧，其实就有机会啲牙嗰啲珐琅质咧就会被溶解，咁到时咧再刷埋牙嘅话咧，即系你即系再加速佢嗰个弱化咧，咁其实咧就会令到个牙齿表面咧会系有磨损添啊。 是啊，咁今日讲完呢个牙膏嘅消费新闻啦，最后都提一提大家啦，虎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就係由消委会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㗎。咁喺听日啦，即係1月24日啦，就会係第三阶段嘅最后一日投票啦。咁都会有好多嘅奖品俾大家喎。 大家把握呢个机会啦，最后呢个时刻啦。咁头奖系啲咩呢？其实 有5000元嘅禮品卡嘅，咁同埋咧，就算啊，真係大家唔係攞到頭獎唔緊要嘅，因為每一輪嘅投票入面咧，其實咧每個階段咧都係會抽出10个嘅得獎人啦，咁佢哋就可以攞到200元嘅禮品卡嘅。 嗱，冇錯，咁啊，今日嘅節目暫時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我哋其實都會繼續咧係數呢個虎年十大消費新聞一啲嘅候選新聞嘅，咁啊，多謝曬朱令君同埋張鳳平嘅，多謝兩位咧一齊喺千禧年代同我哋講到一啲消費新聞嘅，聽日會有蕭樂文喺度嘅，再見。 养身心，中福刚强又够运，恭喜贺喜，恭贺诸君迎寿得心，有声有财又有运。